是生活，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难信，真难信。啊，不学佛的人不相信，学佛的人半信半疑。要知道净土法门，有一点点疑根没有拔掉，那个疑根会障碍你往生。啊，善导大师是唐朝初年人，他一生提倡净土，净土宗第二代出世。啊，他给我们说的万修万人去，隋唐时代万修个个都能去得了。现在啊，到李老师那个时代，60年前，一万人当中有3个5个往生。那现在60年之后到今天，可能呢，一万人当中只有1个2个。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诱惑越来越严重。啊，几个人能够忍受得了不受诱惑？啊，名闻利养的诱惑，无欲弃情的诱惑，啊，让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起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引起来了。啊，没有戒定慧，这是事实。啊，真正觉悟是要天天学习，还要远离红尘。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是31岁跟李老师。啊，老师告诉我学讲经，家里讲可以。啊，家里是连续慈光图书馆，我们在这里学习可以，不可以到外面去。啊，老师给我约定，到外面去讲经40以后，啊，你稍稍有一点定力，有一点智慧了，能不受外面诱惑了。我们要问，现在40岁的人受不受诱惑？现在大概60岁都不行，都挡不住诱惑。啊，那怎么办呢？80岁差不多了。啊，80岁要不是天天念佛的人，我相信还会受诱惑。啊，所以这个世间成就那就非常非常可贵呀。啊，我们也相信师尊讲的这个话，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末法众生，特别是现在情之深重啊，于此最极圆顿一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息凡生一棒。这我们看见了，这是完全是事实写照。 啊，那么我留在这个世间，唯一的一桩使命，就是让大家对这部汇集本，对这个集注产生信心。啊，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干的就这个事情。真正相信这一部无量寿经刻著是世尊最急缘的一尘了义究竟方便的妙法，啊，决定相信，没有怀疑。那我们要明白，信没有了，一切完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自己学习，我们帮助别人，建立信心是第一个目标。啊，净土宗特别要建信心。啊，有了信心，再劝他发愿，有愿心，有了愿心。劝他一向转念，那他就成功了。啊，他的一生笃定成佛了。啊，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到达极乐世界，身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能量跟阿弥陀佛一样，一往生。就跟佛同样的能力，这能不虚吗？十方世界没有啊，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你说你能不虚吗？啊，不知道那情有所言，知道了不虚，这是错误啊，还真错了。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希望大家学习这个法门。为什么？它快，一生就能成就。你说多难得，多稀有。那这个法门，这样的殊胜。我们决定不能把它抛弃掉。那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把它承传下来，把它发扬光大，就是学佛了。今现在说法，我要介绍给别人。那我们今天沉船的释迦如来的无量寿经，一直到近代才有一个完善的版本。下联句会议啊，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我们也用了不少功夫，做这一部经的课文，啊，三样东西都有了，有经，有解，有课文，全了。世尊末法九千年众生，唯有此经真正能得度。 啊，你真能见佛，真能往生，真能在极乐世界成就。啊，其他经呢，要断烦恼，烦恼不断，不能提升。这部经不要断烦恼，只要你真信、真愿，返望归真，你就决定的事。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们都做不到。啊，见思烦恼最低的见惑，能断得了吗？啊，身见断不了。我们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啊，断不了，我们就要找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待业往生。啊，不需要断，只需要把它扶住，扶住我们做得到，断做不到。用什么扶呢？用第一句佛号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把烦恼护住，所以叫你度数千遍。什么意思？扶烦恼，用这个方法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控制住，是这么个意思啊。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掉啊，只是我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得力，念的时间久，念得多，养成习惯了。啊，念阿弥陀佛成习惯了，别的念头啊生疏不习惯。哎，他不起作用。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不会起别的念头。啊，那叫做功夫成片。到这个境界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去得了。你只要想去，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这是我们要争取的。这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啊，除这个之外，我们什么都放下了，身体还好在这个世界。好一天，我们要报佛恩，佛恩怎么报？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所学的教给别人。啊，希望呢，世世代代有传人。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一生教学的人，一生做学问的人，他唯一所需求的，就是希望有学生能够传他的道义、学业。如果没有人传，不得已的方法，写书，流传给后世。啊，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他就愧对祖宗啊，愧对师长啊，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传到你，你怎么就断掉了？啊，绝对不能让它断掉，啊，要有人承传。啊，所以真正遇到好老师，遇到这个好的学生，李老师以前告诉我，学生求老师难，到哪里找？可遇不可求啊！老师要找一个传人更难，到哪里找？啊，要找个听话的，要找个真肯学的、真干。 没有私心的，找不到啊！啊，那遇到了，遇到的时候就好好的把它把握住，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那么这个经要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难啊，真不容易啊！啊，我们得把它搞清楚吧。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个学法？啊，搞清楚、搞明白这才行啊！那应当学习这句佛号，要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我这一秒钟没有念佛，这一秒钟空过了，这个空过是无比的损失。啊，一秒钟我也不空过。啊，口里没念出声，心里头没念，念念纯是阿弥陀佛。啊，你能不得佛保佑吗？你能不得佛力加持吗？肯定的。啊，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其他就都不要了，都不必去理会了。啊，一心向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什么时候走，没有丝毫牵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统统要放下，不能执着，啊，不要有丝毫就染住它。啊，我欢喜它，被欢喜染住，我讨厌他，不一厌恶染污了，啊，通通是染污，啊，要把它看破，没事，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根本就不要放在心上，啊，什么东西都不放，也不容易做到，啊，所以净宗就妙了，净宗能让你心上放一个阿弥陀佛。不要起了啊！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一切法啊！你所喜欢，你所讨厌，统统用阿弥陀佛做代表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一法不放，清除的干干净净啊！所以我们净宗同学应该怎么修啊？把所有一切境界统统转到阿弥陀佛，我想什么想阿弥陀佛，那也一样不是阿弥陀佛，样样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啊，体就是阿弥陀佛啊，相也是阿弥陀佛，作用也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这就能入不思议境界。啊，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要建立清净的信心，要增长坚固的愿力，我非去不可。啊，非去这个地方要放下。不放下就去不了啊！不放下这个业障障碍啊，统统放下，名闻利养边都不沾啊，利益众生方便有多门呐 啊！真正没有机会在家里法院回向，都是一样的圆满功德啊，有缘去做。没有缘，用心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 给大家。那这样就好。那我们凡夫有忧有恼，真正念佛忧恼就没有了，欢喜心念出来了。啊，真的。啊，念佛功夫得力，什么叫功夫得力？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不亦说乎啊，功夫就得力了。那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功夫得力了，念佛念的欢喜心念出来了，忧虑忧恼没有了。那读经把忧恼读掉了，欢喜心都出来了，这叫功夫，这功夫真正现前啊，现前的利益了。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往生啊，劝我们学这个法门啊，极乐世界放光戒引的啊，弥陀跟世尊密切配合啊，两土两佛同心同德，无非是引导我们赶快成佛，没有别的。那我们如果真有善根福德，马上就接受，直下承当。佛降生在这个世界是为国，49年讲经说法是为国，不是为别人，直下承当。那佛今天虽然去我们涅槃，去我们2500多年，啊，这是我们人间分别执着观念，实际上空间、时间都等于零，就在当下。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切世间真正是难行之法。我看到这一句，我感触非常深，真的是难信，难信人性，多么的难能可贵啊！相信的人是世界最有福报的人啊，在这个世界做到帝王，做到总统，这就福报大了啊！有没有千亿万、亿亿万？这是富足了，他逃不过生死啊！寿命到的时候，他怎么办？一样都带不去啊！啊，一样带不去，小事啊！后头一句话可麻烦了，唯有业随身啊，你造的业带去了。俗话所谓呀，家大业大，他造的那个大的罪业怎么办？那善业天堂去了，恶业无间地狱。 啊，转眼之间的事情，啊，活一百岁也是一弹指。啊，我今年88了，再过两年90岁了，再过十年就100岁了，一弹指啊。啊，我这个年龄感触就很深了，感慨很多，寿命短促啊，人要珍惜光阴呢，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啊，我们这一寸光阴要是用来念佛，好，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劝大家常常念佛，啊，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珍惜、正感，决定不能疏忽，决定不可以空过。啊，昨天我有一个堂弟。晚上跟我聊天，谈了很多，都是废话。啊，半生呢，现在老了，70多岁了。啊，这个半生跟这个一切人、一切事相处，有恩有怨的。啊，跟我谈这些，说恩怨都不能放在心上。啊，不要去念这个。为什么不享福？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你念这些东西，这些全是假的，通通本于零啊！你想这个干什么？啊，我举割礼王割截身体的故事告诉他，我说这故事你听过？啊，人如仙人是什么境界？割礼王是什么境界？各地方是暴君呢、啊、无道的昏君呢、啊、啊，杀人不眨眼的啊，遇到人如仙人，修人如波罗蜜。好，我试试看你能不能忍啊，手砍断看你能不能忍啊，脚砍断凌迟处死啊，慢慢一刀一刀的割割死。到最后问人如仙，你还能不能？那是没事，我不怨恨，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是受多大的愿望，他没有罪过啊，完全处于误会，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啊，就下这种毒手啊，这样的一个冤屈，人如仙人没事，他不放在心上。啊，最后成就怎么样？成就人如仙人提前成佛。所以，大的愿望、大的委屈，你能够忍受，后面一定有后福啊！啊，那个人如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啊，他成佛本来排列在第五尊呢，衔接千佛他是第五啊，弥勒是第四啊，因为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殊胜功德了，让他提前了啊，他先来成佛，弥勒菩萨延后了啊。我们中国谚语能忍受冤枉，忍受委屈，后来一定有大福。他自己这一生没有遇到大福，他的后代一定是大福。人在世间要积大福德了啊，不要怕委屈，不要怕骗被骗，被骗天天欢欢喜喜啊，对那个骗我的人还赞叹。我看到一个人，道安老法师， 老法师很慈悲，骗的人很多，都以为老和尚糊涂不知道，其实老和尚完全明白。那个骗他人走了，老和尚就告诉我，你看到那个人没有？看到了，我进寺庙，他在大门口，我碰到的。他说今天又来骗我，我怎么给他了？你该给他。那个人不知道。要知道的时候多惭愧啊。一丝毫的不破入，你是一种包容，这种忍辱波罗蜜。这是他老人家做给我们看的。说给我们听，我们未必会相信。做给我们看的，我们的印象太深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积功累德要从这里做。又何况佛家讲的因果报应，能骗得了人，骗不了。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只要他不舍，来世一定要还的。欠得多还得多，欠得少还得少，那又何必呢？人为什么不在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做个好人，做弥陀弟子多好啊，做释迦弟子不会堕三途，做弥陀弟子能超越十八界，不仅仅是六道轮回，超越十八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能相信，那你就占大便宜了，你就得大福报了。一生不欺骗一个人，别人欺骗我，我都清楚，我都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给他，没有能力他就不会骗我。不会欺骗一个没有钱的人，骗他钱，这他做不到。他也挺聪明的。仁者无敌。仁慈的人没有冤家对头。你怎么样给他说对，他不跟你说对。你怎么样恨他、讨厌他，甚至把他杀掉，他还是爱你，还是尊重你，比父母还慈悲。父母慈悲是有条件的，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佛慈悲没有条件，跟我是一体，比那个条件高得太多了。学佛要不能够觉悟，不能把心量脱开，你不叫白学了吗？你怎么会有成就？你怎么能提升自己？所以要肯定虚空法界跟我是一体。真相是什么呢？楞伽经上讲的，自性显亮，相似相续。不断之无讲的妙妙起了。然后你就相信般若经上所说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么外面物质现象呢，这叫妙修。妙修。妙在什么地方呢？妙在不可得。通通是从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现象。没有一法不是从波动产生的。现在科学讲弦定律，弹琴的弦，那个弦就是波动，它才发出音出来。整个宇宙 就像一张琴一样，这个弦呢在波动啊，产生多彩多姿的宇宙万法。啊，那么佛法称这个法叫妙法。啊，妙是什么呢？好像是有，其实没有。啊，不是真有，是幻有。金刚经上把它比喻到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菩萨看一切法。那我们把梦幻泡影当真，问题出在这里啊！啊，过去、现在、未来有没有？没有。啊，一切法就在当下。西方在哪里啊？西方就在面前。为什么讲的是各十万亿佛国土？啊，十万亿佛国土是很远的一个距离，是说什么？迷得太重了，迷得太深了，有这么深重的障碍。若能一念归真呢，当下就是。啊，一念归真了，无过去、现在、未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时空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啊，进入到这个境界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极乐世界就是此地，就在当下。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过去无量劫就在当下，未来无量劫也在当下。下面是一念才能入佛境界，二念就不能了。八万四千法门，一门就能入，二门就入不进去。啊，这是佛在经论大小乘讲的太多太多了，奈何我们不相信啊，我们偏偏要修好多门了。广修多闻。结果一门都进不去。永远在门外。比锅炉匠差远了，锅炉匠就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会，他进去了。我们自以为比他强，我们搞一辈子都进不去，人家一句佛号进去了。这是什么？一念。记住这一念，不能有第二念。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是弥陀弟子，没有别的，就是一念。只要他一念，真佛弟子。念到妄想分别执着很淡薄的时候，那一念就有可能跟佛感应，佛就现身给你看。现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给你做证明，一个是接引你往生。我们决定要生净土。为什么？不生净土就是三途。 我们自己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造多少业，这个业从什么地方能体会到？从念头。我们从早到晚睡觉还做梦，做梦是念头，没有念头的人不会做梦。那么这些念头自己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是利己的念头多还是利人的念头多？如果念头是念自己，自己利益啊，那这就不是好事啊！妄念杂念太多，肯定都算多啊！三善道，心地厚道，妄念少，心比较清净慈悲，多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生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一定要知道啊，出六道轮回才是离究竟苦，不再受苦了，真理了，得究竟乐，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永远享乐，永远离苦啊。我们这一生呢，遇到这么个缘分，这个缘分真的稀有难逢。那清朝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我们遇到阿弥陀佛，遇到极乐世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遇到了，真难啊！啊，遇到了就要把它抓住，决定不能放松。我这一生成就了，不再当糊涂人了。什么叫糊涂人？把往生摆在第二，把世间法摆在第一，这叫糊涂人。他放不下了啊，有智慧的聪明人彻底放下啊，在这个世间苦头还没受够吗？啊，学佛学忍辱，学吃亏，不怕上当啊，吃够了亏，上多少当？要求我觉悟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这是真正觉悟。那没有决心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人没觉悟啊，没觉悟怎么办？不要放弃这部经，天天读，天天听啊，听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真的觉悟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时间呢不再留恋了啊，人家给全世界的过往，你统治全世界，我也不干了，把整个地球财富给你，我也不要了啊，为什么？死了带不去啊。你有多少时间去享受啊？ 啊，所以你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世间是假的，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乐。啊，念老末后啊，这一句话特别是提醒我们，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这两句话真听懂了，你就有福报了。啊，真正明了，持名念佛，善终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你在这个世间做再大的好事，都不如念一声佛号。大好事，人都想做。啊，利益自己，利益一家，利益一个国家，利益全世界，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事情人愿意干的，叫他念一句佛号他不肯干，他不知道念这一句佛号比前面的功德殊胜太多了。为什么？那些好事，大善大大好事，果报在人天呢，没脱离六道轮回，这一句佛号叫你脱离六道轮回，怎么能比啊？这一句名号叫你做佛啊，那个大善呢，你能做人王，你能做天王，但是人王天王都有寿命啊，不能避免生死啊。非想非非想天人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到了还是要轮回，这个我们不能不明白啊！这个账摆在面前不能不清楚啊！什么是真善？究竟善圆满善，念佛往生啊，其他的善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的啊。极乐世界是尽善尽美，世尊为我介绍极乐世界，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那个生活环境、修学环境确实是最理想的，最究竟、最圆满。只要到达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它有道理。弥勒菩萨啊，为大家来作证啊， 佛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菩萨绝对没有妄语，没有两舌，没有恶口，没有绮语。这样的人说话，我们要是不相信，我们就有罪了。啊，说真话的人不相信，骗你你相信，你不是有罪，你愚痴，你没有智慧。啊，佛是念念希望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以根为断，即是罪根。啊，这一句要记住。你对极乐世界怀疑，你对于经教里头不能完全接受，这是罪根。啊，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就是六道轮回。啊，眼前状况还不错，人天福报，但是时间很短，寿命一到，麻烦就来了。罪根要拔除，就是对于佛法绝不怀疑，对于净土真正的相信。那你的罪根拔掉了，啊，明理信心才真正坚定。我们的心跟佛是一不是二，这是为什么有感应，道理在此地。那我们现在天天念佛向佛，佛为什么不现前？我们这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那真心跟妄心在一起，永远不分离。真中有妄，妄中有真。但是要晓得，真能感，妄能障碍。那个妄的障碍的力量超过能感的力量，就见不到了。必须妄的力量弱，真的力量强，佛就显现。啊，所以我们劝大家用真心，不是说我念佛用真心，待人接物我就不用真心。这样你念佛的时间少，待人接物时间多，你还是妄的力量大过念佛力量。那怎么办？用真心待人，用真心工作，用真心生活，一真一切真，这个好啊。果然用一切真的时候，纯真无妄。啊，这个时候才真正摆脱一切疑惑，不再有疑了。不再有疑，就不再去问神，去问别人了。啊，什么神通啊什么的，你都可以不必问他了。为什么？你超过他了。那他即使有神通，他的疑没断。啊，所以用真心的人，自己真正能做得了主宰啊！啊，但是一般人说我用真心吃亏呀，我会上当，人家骗我。你想想看，你上一辈子当， 吃一辈子亏，是搞轮回好还是到极乐世界好，这个账要算清啊。这个世间上当吃亏不怕了，那为什么呢？我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不愿意吃亏，不愿意上当，还在留在娑婆世界，还在轮回打滚。人要理智，不能迷惑，账要算清楚。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达到像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有多少人？2000年当中，我们估计应该有3000人的样子，不得了啊！净土宗是例外，是特别法门。净土宗只要一往生，就是大彻大悟。那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在净土宗。这个你就明了了，净宗易行道，那些是难行道，难易要搞清楚啊！我们走易行道，不能走难行道啊！难行道是要断烦恼证菩提，易行道待业往生。只要把心里头落实打扫干净，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就可以了。难行道里头连阿弥陀佛都没有，要真正清净，这个太难太难了。这个易行道准许有阿弥陀佛。念老在这里提醒我们，对于极乐世界决定不能怀疑，对于阿弥陀佛决定不可以怀疑。要真信，要真愿。不能往生的人，多半实在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总有留念，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就去不了。必须得万缘放下。放下最难的是情执。老人走的时候总是怀念孙子没放下。儿子放下了，孙子放不下。这个很麻烦的。还有财产放不下，权势放不下，只要有沾上这些东西，对不起，恩怨放不下，同时障碍呀。这个障碍起来的时候，遍地都没分了。所以决定不能怀疑，万缘要放下。现在就要放下。人命无常啊，我到死的时候再放下，到死就放不下了，自己做不了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病痛昏迷就随着走了，业力牵引你。以信愿行这3个字缺一不可。 啊，希望我们把疑心放下，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丝毫不疑惑。啊，虽然道理我们没有搞明白，没搞清楚，相信佛所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佛不会欺骗人。那善意的欺骗佛也没有，佛有的是智慧，不必用这些善巧方便。啊，佛没有一法不是真实的。啊，字字句句我们都要下定深深的信心，这个人就有福了。